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9尾号4435和158尾号0890，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炫亮房地产提供的精美台历一份。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国华商场的春节活动是从哪一天开始的，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呢您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从中抽取四位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奖品呢就是公主镜一个，预祝您能够获奖，别忘了先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国华商场的副总经理庞飞，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十多天呢就要过春节了，春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最喜庆的节日了，也是最热闹的节日，恐怕现在开始国华的春节促销活动已经开始了吧。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么国华首饰从1月29日就提前开始了春节档期的促销活动，1月29日至2月13日开展了消费积分返钱用的促销活动。比如说吧，顾客如果想在国华首饰购买钻石吊坠和铂金项链，那么顾客可以先买一个钻石吊坠，比如说花费5000块钱，那么可以直接返出500块钱，然后呢用在铂金项链里。这活动呢比较简单直接，便于顾客选择，更帮顾客节省了不少的开销。 就建议大家一定先买贵的。 对对对，这个返的比较多。 对， 而且呢在节日期间呢是从2月14日至2月22日国华首饰将开展购物满额抽红包的活动， 春节抽红包。 对，顾客在活动期间消费每满3000元即可抽一次红包，满6000抽2次，那么以此类推，中奖率呢是100%的，肯定有奖品。那么奖品有现金、金条、银条、红酒、厨具等等。同时购买钻石 18K 金、祖母绿、红蓝宝、翡翠、白玉、珊瑚、琥珀、珍珠、玛瑙、水晶、碧玺，满额呢还能在福运箱里再加抽一次红包，奖品为价值200至2000元不等的购物礼券，消费呢没有门槛，可以再去选购自己喜欢的饰品。 哇，咱们的这个奖品和金额都蛮多的，是吧？ 过年嘛，我们很有诚意的 啊，就是给大家发红包。过年了，很多人会接到一些压岁钱啊、礼物啊，去商场购物也能接到红包和礼物。 对对，而且今年的春节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晚，等于 天都暖和了。 对对，是2月16日嘛，那么2月14日呢是腊月29，三八节呢还没有出正月，所以今年的春节大家提前购买的需求比往年呢要大一些，比如小情侣之间互送的小饰品呢，送给爱人母亲的饰品，正好趁着这个春节档期的活动就提前买出来了。国华首饰也为广大消费者准备了丰盛的黄金年货。 黄金年货，现在想想办年货不只是金鸭鱼肉了，有黄金年货了哈。 对对对。 嗯，我们今年的春节促销活动应该说是分为两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月29号到2月13号。 对。 这个阶段是吧，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返利是吧，购物返利这样的活动。然后从2月14号到22号。这期间正好是春节嘛，过年这几天放假，那么这期间到国华来购买商品，我们是有抽红包还有赠礼的活动是吧？ 对的。 好，这两个阶段啊，就看您自己的时间的安排了哈。那说到春节送红包啊，压岁钱啊，这样哈，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说是最高兴的，因为他们收到的压岁钱和红包是最多的是吧？ 对，估计这一年就等这一段时间呢、嗯、小朋友们应该最高兴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特别为小朋友们哈准备了哪些压岁钱？ 对，现在国华首饰呢为广大的长辈们啊提供了更多一个压岁钱的选择，像国华首饰现在销售的压岁的小金钱儿，不到一克，很小很简单，还有我们自主发行的狗年金钱儿，五克一个，正面呢是一个很萌的小狗，背面呢刻着吉祥如意，而且包装呢非常的精美，而且这回我们还得到了史努比的销售权、嗯、也就是说狗年史努比的小金钱儿。 对呀、啊、史努比是特别萌、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狗的形象哈。 对，因为2018年是狗年嘛、嗯、 对， 史努比可以作为这个狗年很具代表性的一个动漫的一个形象。那么这回我们做的小金钱儿呢是 0.1 克一件，装在一个红包里面、很显好、很漂亮， 但是价钱又不贵是吧，因为它 0.1 克嘛。 对，价钱也不贵、嗯、还有一克版的金钞，也是史努比造型的、 嗯、 就是把黄金呢压成薄片，然后和人民币大小是1:1的。咱们长辈送孩子呢这个礼品呢比较体面，而且卡通的形象孩子呢又非常的喜欢， 是很体面，其实价钱又不高，两三百块钱。 对，而且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压岁钱，像我们这个新年的时候还有一些儿童的商品也是热销，大家也比较喜欢的，像狗年的宝宝锁啊、项圈、手链、项链，这些都是平时销售大家需求比较多的。而且像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类的商品，比如送给孩子比较有心意的，像黄金做的金钥匙送给孩子，寓意打开智慧之门，如果要是送给朋友一般是祝福这个乔迁之喜等等。还有国华首饰新推出的宝宝出生证，是用黄金压成1:1的出生证，上面呢有宝宝的一寸的彩照，姓名、性别、生肖、体重、血型等等相关的信息，最后还有父母对宝宝的一句祝福的话语，很有纪念的意义、 嗯，我觉得这些宝宝的礼物真是可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是吧，商品是琳琅满目的，各色各样的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些商品可能大家选择之后送给孩子又别致又新鲜又显得上档次哈。 因为过节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收到很多很多个礼物啊，或者是压岁钱呀、啊、或者是现金呀、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更喜欢收到更有新意一些的礼物， 比较别出心裁。 对、 嗯，这是关于压岁钱以及节日期间儿童商品的一些情况哈。那么除了这个压岁钱，这是在春节期间我们必备的哈，这些长辈给孩子这是必备的。那么其实过年呢有很多的成人自己需要备的一些礼物，其实来一年嘛大家都希望能够有好运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过本命年也希望呢能够收到一些或者送出一些具有特色的这样的礼物是吧，这能不能再推荐一些？ 对，首先2018年是狗年嘛，作为这个狗年贺岁的生肖产品，国华首饰在这边已经筛了又筛，选了又选，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出了很多样子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些狗年的造型的饰品供这个消费者进行挑选、 嗯、 而且国华首饰在一层做了一个萌狗登场的推展， 萌狗登场， 对，萌动的萌、嗯、都是我们从大量的狗年商品中为消费者精挑细选出来的，像男士佩戴的黄金吊牌，女士佩戴的小吊坠、戒指、耳钉，这些全都有小狗的造型，上百种，可以说是姿态各异，立体生动，而且适合各个年龄段消费者的佩戴。国华首饰又新推出了烤彩的小狗的吊坠，也就是在传统的黄金上附加了色彩，使小吊坠呢更加的活泼可爱， 就五颜六色的都有是吧？ 而且价格还不贵，像这个几百到一千就可以拿下来了。那么还有就是每年必不可少的转运珠， 对，转运珠每一年都会有人买。 对，基本上从十一月份吧，国家首饰转运珠柜台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火爆了。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转运珠呢？它也是有一定年头的了。传说这个戴上转运珠啊，可以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给人呢带来好运。购买转运珠呢，一般大家选择黄金材质的转运珠呢也比较多，然后配一根红绳穿起来，金灿灿的黄与喜庆的红搭配在一起，总是给人富贵和好运的感觉。而且转运珠的颗数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比如我穿几颗好啊，然后给大家说一说啊。像一颗呢，就代表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两颗珠代表好事成双，三颗呢代表三阳开泰，四颗珠代表四季平安，五颗珠代表五福同享，六颗珠代表官运亨通，七颗珠代表海誓山盟，八颗珠代表财源广进，九颗珠代表天长地久，十颗珠代表十全十美，都是非常好的寓意。 嗯，每加一颗都有不同的意义是吧？ 对对，所以在选购转运珠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来去想想我到底穿几颗转运珠， 看您的愿望是什么哈。 对对对，而且现在转运珠呢也有小狗的造型，国华首饰推出的小狗造型的这个黄金转运珠啊，采用这种 3D 的工艺制作而成，就是工艺呢更加的精细，硬度更高，更显大，款式呢也更多更好看，样子呢也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呢不断变化的。因为原来呢可能只见过圆珠子、长珠子， 对，就比较单一， 简单 是吧，比较单一。 现在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各种小动物啊、小造型啊、糖果呀，或者还有一些刚才说的附加一些烤彩的效果等等，非常非常的多，样子也非常好看， 就可以做得很时尚。 对，像我们国华首饰还为消费者提供了首饰编织的服务，那么顾客呢可以在国华首饰购买完了各种喜欢的自己的小珠子呀，或者其他的小配饰，比如现在比较兴的小如意呀、小鱼呀、小貔貅啊，和自己买完的转运珠编在一起，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消费者提供编织的服务。比如编成这个手串啊、戒指、腰链、脚链都有，非常方便。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喜欢这些珠子，但是确实自己不会编啊，这也需要个技巧哈。 对对对， 我们有这样专业人士帮大家来编来设计是吧？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就是寓意特别好、特别吉祥的这样礼物？ 那就太多了。 嗯， 因为以黄金为题材制作的首饰，不论是佩戴还是我们摆放，寓意多的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咱们举几个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吧，像这个金元宝。 金元宝，对 对，金元宝现在是特别特别受欢迎。金元宝上面有的刻着福字，有的刻着龙凤，有的刻着招财进宝，什么寓意呢就不说了，就祝大家发大财行大运啊等等这些。那么最小从十克到一千克都有。还有呢就是如意。 如意，你事事如意嘛。 事事如意，对，这就是一般我们是摆放用的黄金摆件，而且这如意两头呢刻着福字，有单件的也有多件如意相组合一起的，克重呢是从十五克到二百克都有。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年的传统啊，初一十五一般会去上个香，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喜欢拜拜财神，所以说国华首饰呢有黄金制作而成的各路财神、都有 黄金的各路财神 需求。对对， 名副其实的财神。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像一帆风顺的摆件白菜，寓意的 百 财，对，大象呢寓意平安盛世吉祥，还有一些送给岁数年长一些的寿桃，寓意长寿，葫芦寓意着 福禄寿嘛， 对，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还有一些金袋子，上面写了一个福字，那么现在消费者喜欢，我喜欢一个福袋，所以这种福袋也非常非常现在受消费者的欢迎，寓意福满财满。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吉祥话啊、吉祥祝福啊这些寓意的东西哈，尤其在春节这样特别喜气洋洋的这个大节里边哈，肯定每个人都特别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些彩头是吧，所以我们传统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 对，一般过年嘛说吉祥话， 哎，吉利话啊，谁都希望过年哎讨个吉利是吧， 对， 有个好彩头。 没错没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这些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都是给能大家带来这个吉祥啊、福气啊、吉利这样的这个黄金的产品，是吧？除了黄金的产品之外，哎，其他的珠宝方面的产品呢？ 珠宝方面呢，国华首饰可以说市面上消费者见到的所有的珠宝都是有经营和展示的。该过春节了嘛，那么我呢也利用这次为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春节期间可以佩戴的一些珠宝的饰品。 现在真是越来越讲究了哈。 对，刚才也说了嘛，得有一个好彩头嘛。 嗯， 从初一到初七，其实大家呢都有不同的珠宝可以选择。像初一开春吉祥，大年初一呢是拜年喜庆的日子，辞旧迎新，这一天民间呢有这个放炮竹拿压岁钱的习俗，所以说这一天主色调应该就是红色， 红色，大红色。 所以大年初一呢推荐大家佩戴红宝石。红宝石呢美艳高贵，可以说是财宝之王。有人说佩戴红宝石啊会给人一种过于妖娆美艳的感觉，可实际上红宝石是十分适合东方人佩戴的。浓郁娇艳的红色会显得肤色更加的白质，气色很好，而且大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幸运色。在开春的第一天戴上喜庆的红宝石，可以迎接美好的一年。 这除了红宝石之外，我觉得其他的一些红色的珠宝饰品都可以佩戴哈。 对，就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 对呀、啊，像红珊瑚、 对红珊瑚啊、 哎、 红玛瑙啊， 对呀、 啊， 南红玛瑙什么的哈，有很多红色的这个珠宝，在第一天佩戴上确实显得喜气洋洋的哈。 没错，没错。 那初二呢？ 初二在咱们的习俗里呢，其实就是回门。 嗯，回娘家。 对，回娘家的日子、嗯、那么回娘家不一定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一般回娘家就是让家里人看见你幸福美满，所以建议带上一些古典有韵味的，像这种翡翠类的首饰、玉石类的首饰，不仅呢有端庄大方的美感，也很适合见长辈的时候佩戴。温润通透的翡翠衬得你呢哎为人妻贤惠，还可以回门的时候啊送给妈妈们一件翡翠的饰品，比如说这个翡翠的手镯，现在呢如果要送给妈妈们肯定都会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这个珠宝文化中啊，手镯一直是女人最好的珠宝首饰，最能契合女性柔情似水温婉高雅的气质。 对，确实，因为玉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么温，那么润，那么柔，是吧？特别像一个女人哈、啊，那种温柔的性格哈、啊。那初三呢？ 初三呢，老鼠娶亲，亲人早睡。为什么呀？前两天太忙碌了，这天呢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所以初三推荐大家的呢，像这个琥珀类啊，琥珀蜜蜡、 嗯、 它呢本身是一个现在比较广为人知的有具有一些保健功能的有机宝石，可以说每一件这个琥珀的饰品都是千万年岁月的精华。在古代呀，琥珀是皇室的专用品，佛家七宝之一，被誉为最纯洁的象征，那么比较低调内敛，而且别具一格的味道。那么长期佩戴琥珀呢，它的药性呢能够被皮肤吸收，而且很有安神的效果。佩戴琥珀还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安稳的睡眠，能够缓解一下大家的心情。 这是初三适合佩戴琥珀和蜜蜡类的首饰。初四呢？ 初四按咱们的传统呢就是迎灶神，寓意一年啊平安无忧。初四呢是恭迎灶神的日子，也有很多人呢会继续走亲访友，参加各种饭局，不管呢是在家摆宴还是外出，大家都可以选择一款呀紫水晶类的首饰。紫水晶呢是一种高贵神秘的宝石，同时它还有一个很好的象征，是酒神的象征 啊、哦、 酒神。对，传说 常喝不醉吗？可以啊， 是酒神象征的宝石。 嗯， 传说中佩戴紫水晶喝酒不容易醉，所以因这个奇妙的说法，大家也不妨试试佩戴一下紫水晶 啊。但是也提醒你啊，虽然佩戴了紫水晶，咱喝酒的时候也有节制啊。 对，没错没错。除此之外呢，紫水晶还会增加您的贵人气运，开一年大吉嘛。 因为紫水晶它是有一种贵气的感觉，神秘的感觉哈。 对的，对的。 好，初五带什么？ 初五大家应该都知道，拜财神。对对对。那么初五呢，民间有这个拜财神的习俗，所以这块为大家推荐一个财富水晶绿幽灵 啊，绿幽灵。 因为啊，绿幽灵有强大的招财功能，甭管是男女都适合佩戴。透明的晶体中包含着火山泥，形成各种奇异的景象，十分个性。相信春节期间很多朋友都会打打麻将娱乐什么的，这种宝石呢可以为您带来好运。 绿幽灵，这是初五要佩戴的哈。 对， 初六 一般呢，初六送穷，初六辞旧迎新，送走呢贫穷困苦，所以这块又为大家推荐了一款红色的首饰，红色的碧玺。 嗯，红碧玺。 对，碧玺呢象征着大富大贵，同时可以用这个欢乐的心情送走一切的负能量，展望更加美满幸福的一年。 嗯，其实碧玺那个红色它跟红宝石的红色还不是一样的哈，就是碧玺的那个红色有时候可能更通透一些哈。 嗯 嗯，好，这初七呢我们都要上班了哈。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 嗯， 所以初七的时候啊一般就应该休养身心了，大年初七啊可以安顿整理一下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的宝石呢就是坦桑石。大年初七大家可以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疲惫的状态，做好迎接工作的准备。佩戴坦桑石呢，深邃的蓝紫色的宝石能够缓慢放松您的身心，这也是一种目前持续升值的宝石，能够为您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发您的斗志，让您更好的应对后面的工作。 哎呦，您看初一到初七啊，佩戴的首饰都不一样，您现在赶紧看看您的首饰盒里是不是还都有这些首饰哈、啊？如果不全现在还来得及配上哈、啊。 对对，以上介绍的这些宝石呢在国华首饰都是有展示和销售的，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好，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初一到初七啊、应该佩戴什么首饰。当然呢这只是给大家提的一些小建议啊，如果您有更多的首饰您当然有更多的选择哈、啊。好，那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可能家里哈、啊、首饰有的首饰不见得是年年戴的，或者有的首饰确实很喜欢经常戴。那这样呢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呢，就是哎，经常戴的会有一些发乌啊，然后有一些显旧啊什么，但是到了春节嘛，我们总觉得要焕然一新一下哈。这个呢我们在春节期间有没有这种换新呀或者是清洗的这样的活动？ 这个是每一个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啊，大家同样都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呀，春节要么带新的、要么把旧的呢也弄得显新一点。 对呀、咱也焕然一新嘛。 对对对，焕然一新嘛、因为不只是春节啊，国华首饰呢、面向社会都是可以提供以旧换新的服务、同时呢也提供免费清洗的服务。 这就是随时都可以去的是吧？ 对，一般呢像消费者自己在家里、可能他说我看看其他的攻略什么的、拿个温水比如说搁一点洗涤剂，拿小的毛刷啊泡会儿自己刷一会儿、而也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怕大家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是冲不干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基本上3到6个月可以来国华首饰进行免费的首饰保养和清洗。 这个呢我觉得有的特别大家觉得喜爱的首饰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首饰的时候，我自己如果清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和小心一些哈，因为有的时候清洗的过程中比如说您的那个毛刷用的稍微硬一点，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啊细小的划痕是吧？ 对， 还有就是可能在清洗的过程中不小心可能会碰掉一个镶钻呀、什么这样都有可能的是吧？ 对，这个说的非常对、像有一些可能消费者在家里清洗不好的话、可能因为冷热呀对宝石会有一些影响。 嗯， 而且即便是上我们国华首饰店里边清洗，我们也会非常专业的看您是素金首饰还是镶嵌类的，然后再去跟您说不同的注意事项，这样在您清洗完了以后可以焕然一新佩戴，同时也增进了一下自己保养首饰的类的知识。 好，谢谢庞总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哈国华商场春节期间的促销的活动，以及一些春节期间我们可以佩戴的或者是摆放的一些特别有吉祥寓意的这些饰品哈。另外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就是大家可以去清洗或者是以旧换新。谢谢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 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是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及中国记协办公室联合发起并指导的全国健康知识传播公益项目，旨在对媒体大众进行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健康知识传播，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应对中国慢病井喷给国民健康带来的重大挑战。其中，乐享健康生活项目传递了实践三减、智慧选择的核心理念和健康生活方式，号召公众注意油盐糖摄入总量，购买包装食品和饮料时阅读营养标签，选择小分量或小包装的食品。对于有需求的人，建议选择低盐、低油、低糖或无糖食品和饮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见。 今天应该会比过去快乐些，你那边是个晴天，而我的祝福也没有白费，我这里还是雨天，该如何晒干我的球鞋，小心一些，不要流泪，不再流泪。快乐离我远不远。